我实在是有点愧对老爷子呀。 哎呦，您别老愧对，有什么可愧对的呀？哎，我其实吧，原来也我不是那个嗜赌成性的人，您也了解我，是不是？咱也没到了把这万贯家财给赌没了的份儿上，这小赌怡情，对不对？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呢。我就觉得赌钱这事儿挺好玩，哎，挺刺激，挺有意思，是不是？您干嘛呀？跟这儿啪啪抽自个儿大嘴巴，您就说您对不起我爸爸。哎呦， 我可不对不起嘛！老爷子把你托付给我，让我管着你，我没管好。 我这心里 我呀，现在我这心里呀，我就没法活了。 您别这样，您别这样，好不好？您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我也不是那个， 不是 纯赌钱不管家的。 你是知道错了是怎么着？ 我知道错了，您那个，我知道错了。 我跟你说啊，你说就因为这赌钱，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啊，前街的刘家，后街的钱家，东街的严家，西街的冯家， 合着咱隔壁全败了家了，是吧？ 都是因为赌博。 不是，您 这 话忒重了。再说了，我是故意输的，我诚心把钱往出散，我不也是认认真真想赢吗？但这份心，咱先说这份心，您说这份心对不对？对吧？这份心您不能说不对吧？而且我输出的钱，对咱家这家业来说，那还叫钱啊？对不对啊？小赌，小赌怡情，小赌怡情，哎，咱来点小赌，好不好？ 来点松花呢。 那这您 那是松人得 不是？那咱就这小赌怡情嘛、啊，是不是啊？您别跟我生气，您别跟我生气，我就是空虚无聊寂寞。 你空虚无聊寂寞，你就跟这赌啊？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哎呀，我主要是为什么呢？我给您讲一讲，您就明白这我这心理历程啊。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我爸爸都给我挣下来，您说让我干嘛？我没有奋斗的动力，我不像我爸爸。他当年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那多好玩，他刺激啊，是不是？咱能体现出年轻人这活力、冲劲儿、拼劲儿，咱这没有啊。我现在可不就是， 我跟你说、啊， 只等死吗？ 少爷，水滴石穿，精卫填海，知道吗？ 不是那个叔， 量变质变，懂吗？ 叔，咱都已经到了下一段了，是不是？这个现在啊，我就是想。找点刺激，我跟家待着不刺激，你明白吗？ 小马，你要找点什么？找点什么 刺激？ 哎呀，要不给你找根针去，你刺激刺激。 不是这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动力了。 没有奋斗动力，自己找目标啊，对不对？那可干的事儿不挺多的吗？那读书不就挺好吗？是不是？你想着咱们古人怎么说的？ 什么读书？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要想刺激，你多读书啊！要刺激，那老话你接事情，要刺激多读书。 这是哪儿来这么句老话？ 书读多了，这长不清。 哎，别 懂吗？ 哎， 这老话 非得读书， 读书啊！ 得，读书，读书，读书。 哟，看起来咱们这位小公子虽然做的事儿不算好，但起码这人倒是挺认真的。如果能够引导到正道上啊，说不定还真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叔，回来了 啊？啊，我进屋了。 你等会儿， 干嘛？ 什么又进屋？我找你有 什么事儿？ 是不是又赌钱了？ 没有。 说实话， 真没有，真没赌钱。 那我问问你， 您看这一笔一笔钱，这不对着呢吗？ 这一个月20000银子花哪了？ 嘿，这事儿您要不问呐，我还不好意思提。您这一问，我得跟您说说。 说， 哎， 上哪了？ 喂猴了。 干嘛了？ 喂猴，喂成交那猴了，明白了吧？ 一个猴你给送了1000只鲍鱼是怎么着啊？ 什么怎么了？ 你喂多少猴啊？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您之前不让我读书吗？那读书那玩意儿啊， 看两页看不下去，知道吧？带着读书会干嘛呀？不就为知道书里说的什么事儿吗？那我自己看着多累，别给我讲多好玩。我就那什么听书，这是不是也这不算自甘堕落吧？ 听书听那么多钱啊？ 听书算不算高尚的消遣？你先说。 听 书算不算正道？听书是不是好事？ 听 书，哎，这个有那对不对？你先说，说书先生是好人坏人？ 那倒是好人。 说书先生教好教坏？ 那倒是教好。 完了吗？我就听书去了。结果那茶馆里说的什么呀？ 啊， 猴子成精的故事， 那不是西游记吗？ 哎，对了，我一听我入迷了，我就想实践一下。我想你说他那猴能成精，我要是天天到城郊喂一猴呢，哎，我那猴要跟我熟了呢，他慢慢通人性通灵性也能成精，知道吗？咱王家家训就俩字，认真，对不对？ 你还真知道这俩字。 喂呀，这些日子我是踏踏实实的喂猴，哎，现在猴都认识我了，你看这怎么样？哎，怎么样？ 这 我现在猴都认识我，这多好！ 你这孩子也是你自打喂猴啊，倒是不堵了。你这，哎呀， 哎，我每天啊，我告诉您，现在我对这个猴子习性我还是挺了解的。哎，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那、啊、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啊，几点还得做做运动？他得做完运动啊，才能有胃口再吃下一顿的。我看这猴这么有精力啊，我就想起我原来了。我原来天天跟家里就混吃等死，哎，我就不活动。这要活动活动，我这两天，哎，你别说，吃饭也比原来香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啊，是不是好事？ 嗯，倒是好事， 还是呢吗？这不完了吗？ 那也不行。 我以后每天就打早上起到晚上，一天什么都不干，就遛猴，就喂猴。 光遛猴多浪费时间呀、啊！我这少爷 不是 读点书啊？不是真的，这自己读又不是他自己读完了，你就不用听别人给你说了。 得， 对不对、啊？ 那行，这样行不行？ 嗯， 我发现这，哎，你别说，我听了这一段时间的书啊，我发现这书里还有点意思。哎，你看这《西游记》，哎，它讲的是那个人生的哲理，是不是？你看这唐僧，但孙悟空那么大能耐，他不喜欢孙悟空，他喜欢猪八戒。哎，就跟这个父母啊，往往不是爱你最好的，老有点溺爱这个，好像脑子不够使的，这个对不对？你看，要不我爸怎么疼我呢？是不是？所以呀，我觉得您这个读书这建议还挺好的，是。咱们以后我先上京郊喂猴，喂完猴赶回来我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就不能闲着了，我就读书。 得认真读书变成了专心喂猴，这变化还真是颇具影响力、啊、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才真真是让这主仆两人都始料未及，大呼意外啊。 哎呀，你看今儿这猴真可爱，哎呦，这喂，哎呦喂晚了，你看这玩意儿，刚才一聊都晚了，往常往回走天还挺亮，你今儿怎么都黑？我黑什么？你黑越说黑的，我还走到坟地，不怕啊，不怕，哎，这自己吓唬自己，往往产生幻听，没事儿。不怕啊，不怕，没事，这好像是有人吓唬的 事。有钱要命， 这人呐，一害怕就容易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就容易。 这有鬼！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哎呦，我说少爷， 周叔，有鬼！ 什么？ 有鬼！都睡我有鬼！ 哪有鬼啊？ 你个有鬼！这救命啊！就在后边 哪儿 追我呢！ 哎呀，大爷呀，别杀我们呀！别索命啊！我们可不是坏人呐！ 我， 嗯， 我， 谁呀？ 你是？ 哎， 此 细瞧瞧。 别吓唬人玩行不行啊？ 哎呦， 谁呀、啊、你是？ 你干嘛呀、啊、你？ 人是人是鬼啊？ 哎、你还你这话问的，这肯定是人呐、啊，这个。 谁呀、啊？你说我叫刘大， 赵大， 刘 刘 说 你的 耳朵。哦 刘赵，我刘赵不分，刘赵不分。 啊、我是刘大。 嗯， 今儿早上， 嗯， 我收到了一封信，这信呐、啊、说我犯了杀头的罪过，今儿晚上要让我拿钱到城郊来平事儿啊，不然明儿我就得去牢里边秋后问斩呐、 啊。 啊？哎呀，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就觉得是不是有 人杀人了你？ 不买，不是我杀的呀！我这不是，我这是就是那个…… 我明白了，叔，他拿我当那个敲你钱的那人了。 哦， 我不是，我就是到京郊喂猴往回走的。你甭哭，甭害怕， 他是京郊动物园的， 不是 啊？我刚才我听就啊一声，我这 不是 啊。 喂猴往外走，我说你跟我后边又什么又要钱又要命， 不是我没有，我 你是不是真杀人、啊？ 我没杀人，我真没有，我胆小，我胆可小了，我杀鸡我捏死个臭虫都不敢，我跟你说。 那你要清白的话，你干嘛往外给钱啊？ 我就是因为我没犯罪，我没杀人，我才怕有人诬陷我。 你没杀人，你怕什么诬陷啊？ 我跟您说，这现在好人他才害怕呢，这坏人哪有这份良心呢？ 嗯， 你说是不是？ 说的有道理、啊， 你说是不是道理、 啊？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是啊，哎呦， 我跟你说啊， 哎， 这他就是啊，摸着你的心理了。 是的， 又说你摸着你不敢报官这心理了 啊， 只敢息事宁人，这就是欺负老实人。 可不是， 甭害怕，甭害怕， 我可找着你们二位了。我跟你说吧，哎呀，这 你呀 啊， 我听我的 啊， 报案去。 去衙门呀、 啊！衙门报案，你确认你没杀人、 啊？我这当然确认，这还用问吗？这个、 梦游什么不可能、啊？ 这多新鲜，这个你别说了，我这 干完就忘了，不至于、啊。 没有，好吧， 那得了， 你 一来自个儿心安，二来呢堵着那诈骗犯，也省得他继续犯案，你觉得这怎么样 啊？啊，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就有一个条件，你们俩呀。必须跟我一块儿去。 我们俩干嘛？你自己报案就完了。 就是吧，你们俩得证明， 嗯， 我没杀人呐。 这还糊涂人呐？ 哎，您瞧瞧这两人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倒也不得不说，他们在对待事情的态度上还是挺积极的。只是啊，这份积极的心理吧，又可能因为方向的错误而导致了一种消极的效果。更有甚者呀，被人抓住了这种急于解决事情的心态，而钻进了事先设好的陷阱之中。所以说，有时候咱还真别那么着急，认清形势，找准方向，这才是硬道理呀。正所谓六神无主所谓何，栽赃嫁祸被恐吓，恍然大悟真明白，临危不乱是功课。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让自己解脱。